从裁缝铺里出来，杨小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小祖，等衣服做好了，你给兰姨留两根金条应急。 会的。 走吧，到中午了，请你吃牛肉饼去。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牛肉饼，比家里的味道还香。 杨小姐默默思考了一下。 嗯，下午去给你买其他的东西。 任小素有些沉默了，他不知道这所谓的其他东西是什么。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能感受杨小姐对这座壁垒深深的怀恋。即便对方跟杨氏财团没什么感情，但这里承载着对方的童年与快乐。下午的时候，杨小锦给他买了三件崭新的冲锋衣，质量最好的那种。这年头能买冲锋衣的基本都是非富即贵了，毕竟能出壁垒用得上冲锋衣的人太少了。在户外用品店里，杨小锦还给任小素买了最好的工兵铲、帐篷、保温毯，甚至还有应急用的氧气瓶。杨小锦出手之大方，购买种类繁多，简直让任小素瞠目结舌。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位鸭舌帽姑娘还去专门给任小素买了许多新鲜调料，一买就是一大罐的那种，盐、胡椒面、辣椒粉、黄豆酱、酱油、蚝油、味精，一应俱全。这种感觉就像是生怕任小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找不到趁手的东西一样。最后杨小锦还给任小素买了一块88号壁垒里能找到的最贵的银杏牌防水手表。当时老板说这手表特别结实，他一位朋友不小心带着手表摔下楼，手表一点事都没有。唯独有点可惜的是，虽然表没有坏，但他的朋友摔死了。任小素作为一个带着灾变前文明、灾变后文明记忆的人，买表的时候就有些感慨。灾变前有些手表动辄数十万上百万，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到。想要在专柜上买一块紧俏的表，还得搭售两块便宜的表，就跟买畅销汽车要加价一样。现在倒是好了，买一块最贵的手表，老板欢天喜地的拿你当野爹一样供着。从表店出来之后，任小素看着渐渐暗下去的天色，终于有些忍不住了。 小姐，你要有什么话可以直接对我说的。 杨小锦看了他一眼。 该说的迟早都会说，不要着急。 说着，杨小锦就是找了一家办公用品店，买了一支钢笔和小本子。任小素看到他买钢笔和本子的时候，心里便是咯噔一下，这是要给自己写信吧？不告而别之后，留一封书信的内容。当天晚上回到酒店以后，杨小锦便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然后让任小素先不要睡觉。杨小锦说，不论任小素心中有任何怀疑，今天晚上都会有一个答案了。夏季夜晚起风了，任小素独自从窗户外面爬到了酒店的顶楼，他默默地看着那还未熄灭的万家灯火，忽然有些孤独，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其实任小素从未跟别人提及过一些事情，就连严六元都没有听过他的心事。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个家，好不容易收个徒弟，徒弟作画了，好不容易拢一批土匪重建家园，土匪没了，好不容易有个弟弟，弟弟去北方草原了，好不容易有一个长辈江旭，结果江旭被刺杀了。任小素就像一个人走在长长的黑暗长街，一回首发现那一盏盏昏黄的灯下并没有人在等候，灯光下唯有一句句告别。 师父，我走了。 哥，我回不去了。 小素，保重。 夏日夜晚，燥热的微风拂面而来，又轻轻吹走。南方潮湿的空气就像是湿热的呼吸，风中偶尔夹杂的一丝凉意，又像是歌者弹拨吉他后的歌声。 任小素在记忆中回首望去，他走过来的这条长路上竟然还是只有他自己。那路面上只有泥泞的脚印，还有凌乱的荆棘，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住。 我就是个扫把星吧，连个家都留不住。 原来自己最想回的144号壁垒安宁东路家里，最后也只有自己一个人了呀。对方其实并不想回去的。少年的心事复杂而又脆弱敏感，第一次遭遇爱情的任小素就像所有少年一样患得患失着。然而就在此时，他下方的一扇窗户打开，杨小锦探出头来朝楼顶的任小素招招手。任小素愣了一下，他以为对方会留一封书信来着，结果好像跟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他顺着墙壁爬了下去，待到他从窗户钻进杨小锦房间后，便看到对方将手中的小本子递给了自己。 这是？ 任小素迟疑，他有点不敢打开看了。只是杨小锦已经一改这两日的沉默和平静。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任小素翻开第一页，那本子的中央写着不生气使用券。翻过第一页，背面写着解释，使用此券我就不再生你气了，还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第二页，那本子的中央写着说走就走使用券。翻过第二页，背面写着解释，使用此券后你要去天涯海角我也会陪着你。第三页是温柔体贴券，使用此券后我会在一天之内就化身最温柔的小天使。第四页是按摩券，使用此券后我可以给你按摩120分钟，成为你的金牌技师，擅长挫骨推拿。第五页是豪华早餐券，使用此券后。任小素一页页翻过去，那一页页特权使用券就像是雪天里的温暖红炭，一切糟糕的心情都被熨平了。特权券总共99页，最后一页写着使用期限永远。落款爱你的杨小锦。任小素默默地抬头看向杨小锦，他想说点什么，结果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给的礼物喜欢吗？ 喜欢。可是你这两天 不理你是吧？故意气你的，下次再一声不吭地跑到很远的地方，还有更残酷的惩罚措施。任小素你记住了，以后再有这种一个人去冒险的事情出现，我就要打你了。还有什么想问的？ 为什么这么执着于陪我冒险？ 我曾失去过你一次，所以我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 那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多礼物？比如衣服，比如鞋子，比如…… 当我得知你240岁以后，我其实挺失落的。原来我曾错过你200多年的时光。 在巫师国度的那一刻，杨小锦忽然觉得就像是在隔着时光长河里遥望任小素。那一瞬间的杨小锦要比任小素更加孤单落寞，就像时光里有一只手正在把任小素扯远。然而杨小锦是极为干脆利落的人，既然有距离，那他就把这距离重新拉回来。任小素愕然，他刚要开口却被杨小锦打断。 你先别说话，让我说。这两天时间我带你去了我最喜欢的包子铺，也带你去了我最喜欢的裁缝店，包括以前买户外用品的商店。其实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过去的人生，让你了解你面前的我，就像你也曾生活在我身边一样。我送你礼物也是想补上我错过你的人生，没想到你221年的人生里都没有我，我就会难以抑制的失落，所以我想要给你补240份生日礼物，这样就不会有缺憾了。你既然收了礼物，那就必须当作 过去的240年里，你身边一直有我。 他轻轻抱住任小素，然后把脸轻轻贴在任小素锁骨上。 小素，大家都是第一次遇见爱情，我不知道该怎么维系这段感情，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能做的就是不给自己留什么余地。 任小素愣愣地看着面前的鸭舌帽姑娘。是的，他们两个人都是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爱情，没人有过什么准备，这份炙热的感情就毫无防备地到来了。他们两人的感情似乎要比其他人更加热烈丰富一些，他们并肩作战过，同生共死过，失散过，重聚过。对方并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却在用最诚挚的感情对待他。人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杨小锦现在想做的，就是陪伴他整个人生，不论从前，还是未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为什么你密钥之门没有开在144号壁垒的家里？巫师们说密钥之门会开在自己最想去的地方。 结果这次杨小锦明显愣了一下。 那是我家啊，我随时都能回去，为什么要开在那里？ 他这么一说，竟是把任小素也给说愣了。这密钥之门开启终点其实就是内心需求，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心理需求都不一样。儿童想要去糖果屋，陈九想要去海边避世，这都是他们得不到的。如果按照杨小锦的这种说法，那么密钥之门开启的方式其实是去自己去不了的地方。任小素一直没有家，所以即便现在有了一个家，内心也有些患得患失。而且他当时在巫师国度，距家上千公里，身边还没有杨小锦。而杨小锦不同，他早就下意识把那里当作归宿了，所以内心需求等级便下降许多，反正随时都可以回去。任小素总觉得有点不对。 你就不怕失去那个家吗？ 失去？怎么失去？你要抛弃那个家？你敢吗？ 不敢不敢。 那不就完了？ 事实上，杨小锦反而是那个更早一步进入心理稳定期的人。他已经有了安全感，任小素还没有。 唉，我这几天还以为你介意我的年龄，想不告而别呢。 不给你长点记性，你以后还乱跑怎么办？ 不跑了不跑了。 这还差不多。不过你以后过生日有点麻烦，要插240支蜡烛，想想都可怕。跟你过生日的朋友们得多害怕呀。 对了，所以你是算着数量在送礼物吗？现在送够240件了？ 没有，现在是239件。算上99个特权使用券才239件。 那还差最后一件是什么？ 这时候杨小锦竟是忽然摘下自己的鸭舌帽。 第240件礼物是我自己。 任小素一哆嗦。 请不要物化女性。 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却见杨小锦将手中鸭舌帽扔出去，砸灭屋里的灯光开关。 我看你还准备怂到什么时候。 下闺月，红袖不须提。这一瞬间，任小素忽然想起那封信上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小素啊，你是否已经有了爱情？爱情是你突然觉得可以不用征服全世界，不用出人头地，不用功成名就，不用腰缠万贯，也能感觉到幸福，甚至有一点失了雄心壮志，觉得这样就挺好。是你什么都介意，又什么都可以妥协。 爱情是慌慌张张的患得患失，有人落寞白首，也有人最终明白，这一切慌张与等待都是值得的。爱情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到了一个想承诺一生的人。即将天亮之前，任小素与杨小姐并肩坐在88号壁垒最高的建筑楼顶，一起等待日出。 小素，在变以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人们吃什么？ 主要食物跟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还是该吃米饭就吃米饭，该吃面就吃面，想吃火锅就吃火锅，想吃豆腐脑就吃豆腐脑。那个时代的物资要比现在丰富许多，这片土地上已经很少有人饿死了。 想吃什么都能吃到吗？ 差不多吧，甚至可以吃到千里之外的大樱桃和香蕉。 那交通和通讯是不是也很便利？ 是的，那个时代里有飞机和高铁，从这里飞去1781寨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高铁的时速也很早就稳定在270公里以上了。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有手机，跟亲人通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每个人都能拥有手机吗？那个时代的人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普通人也是？ 是的，几乎每个城市之间都有火车或者高速公路。那个时代的城市没有城墙壁垒，也没有壁垒居民和流民的区别，人们想进城就进城，想出城就出城，只要你想还可以去世界的另一端。那个时代里很多家庭都有汽车，不像现在这样汽车只能成为有钱人的奢侈品。那个时代还有许多明星，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视机，大家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还有喜欢的明星。那个时代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有电脑，网络是覆盖全世界的，人们可以在网上购物，然后货物会从仓库出发，哪怕你只是买一个普普通通的发卡，也会有人亲手送到你面前。 全世界覆盖网络吗？ 杨小锦心中有些神往。 小素，在变以前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很美好吗？ 其实也不一定，虽然大家有了随时联系亲人的手机，但却未必会联系亲人。虽然大家坐飞机能到世界各地去，但大家也会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琐事没法离开。虽然大家有了覆盖全世界的网络，但真正的朋友却未必能有几个。当然，我不是说那个时代不好，其实我内心里是很怀念那个时代的。 那个时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变迁，所有人的生活模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代一代的人身处其中，有时候任小素甚至感觉不是人在推动时代，而是时代在推动着人类文明往前走。虽然任小素对那个时代有着各种各样的不满，但他必须承认的是，那依然是一个壮阔人心且充满光明的时代。 所以要好好大兴西北啊。做个约定吧，回去之后你就安安心心当你的少帅，早点让我看到你曾经见过的世界，可以吗？ 任小素内心一阵激动。 没问题，我感觉只需要几十年时间就能重现那种辉煌。 杨小锦坐在天台边缘，将脑袋轻轻靠在任小素肩膀上。一夜之后，两人的关系似乎再也没有了什么隔阂。接下来几乎十天时间，两个人完全是一副吃喝玩乐的状态。用任小素的话说，这就像是度蜜月了。回西北之后，他们还要补办一场婚礼来着。任小素盘算着婚礼要办得好一些，到时候多邀请点人，这样还能收一波礼金。十天之后，任小素与杨小姐去取走了做好的衣服与鞋子，然后又分别给兰姨与林奶奶留下了两根金条，并交代他们一定要藏好，若是再遇到战乱的话不要乱跑，任小素会在第一时间来救助他们。当时兰姨还忧心忡忡地问道， 还会再打仗吗？西南的仗不是已经打完了吗？难道西北与西南还会再次开战？ 任小素沉默了一会儿， 西南的敌人并不是西北， 事实上，西北与西南现在要面对共同的敌人了。只不过任小素在想，王胜之真的会疯狂到全面进攻西南西北吗？王氏虽然前所未有的强大，可西南与西北也不是好对付的吗？但是任小素没法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只因为中原不只有王氏，还有灵。任小素与杨小锦讨论过灵的存在，有时候在他看来，他甚至认为灵是独立于王氏之外的存在。因为在灵自己的观念里，他也早就把自己划归为另外一个区别人类的文明了。所以罗兰将人工智能放在外星人同等级别上来对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错。任小素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文明与文明之间很难共存，那不仅是资源配比的问题，还有两个文明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灵在爬墙虎的毁灭中诞生，他亲眼见证了人类如何对待外族。任小素觉得危险的种子早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不过此时此刻，任小素觉得只要杨小锦在他身边，他就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危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两个人办完88号壁垒里的所有事情后，径直地朝着杨氏庄园博物馆走去，就像是两个普通游客情侣一样。结果刚买票进入大门，里面一个保安看到他们就愣住了。 哎，等等，我是不是见过你们俩啊？ 任小素与杨小锦相视一眼笑了。 你认错人了吧？ 此时保安已经想起来了。 你们是前一天晚上擅闯博物馆的人，站着别动啊，我喊知识司的人过来。 任小素与杨小锦压根没听他劝阻，而是直接往庄园里面走去。 哎，你们两个给我站住，现在的贼都这么嚣张了吗？ 保安在他们身后追着，只见任小素与杨小锦越跑越快，保安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跑进了杨氏庄园后院。当保安气喘吁吁地跑到后院里时，他惊愕了，眼前哪里还有什么情侣的身影，对方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直接消失了。穿过了密钥之门的任小素朝月牙湖上看去，只见凌晨那硕大的脑袋正浮在水面上，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仿佛是在无声地谴责。任小素有点尴尬，之前他给凌晨说马上就回来的，只是这一走就十来天，凌晨应该也在这里守密钥之门十来天了。看着凌晨哀怨的眼神，任小素说道： 你听我解释。 呸！凌晨吐了一口口水，杨小锦赶忙向左边跑去，只留下任小素一个人站在原地。哗啦一声，任小素就感觉像是有一个小型泳池的水浇在自己身上一样，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任小素在月牙湖旁又陪了凌晨三天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哪怕凌晨长得足够庞大了，但他在任小素的记忆里依然还是那个小家伙的模样。凌晨在月牙湖下面找到了更深处的热河，看样子他还挺喜欢的。其实任小素也很喜欢这里，整个月牙湖就像是一个庞大的温泉，这里没有复杂的纷争，也不需要他去绞尽脑汁思考什么问题，他只需要安安心心的跟杨小锦在这里度蜜月就好了。虽然只住了三天，但他和杨小锦第一天就搭起了一座小木屋，两人动手能力极强，搭木屋这种事情完全不在话下。任小素宫殿里是带着帐篷的，但杨小锦坚持认为搭建木屋更有意思一些，而且他们以后也许还会经常来这里度假。待到离开时，凌晨恋恋不舍地目送他们二人。任小素能感受到那种孤独，但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黄昏的事情。若是能把黄昏也带来与他为伴就好了。就在任小素与杨小锦北上回归144壁垒的时候， 罗兰刚刚抵达庆氏北方的91号壁垒。罗兰这货回到庆氏领地后，原本是打算直接回111号壁垒的，结果他接到庆诊的消息后便立马改变了行程。他现在要以钦差的身份巡视整个庆氏北方壁垒，检查一切兵员训练情况、军械与粮食储备情况。这种行程安排就像是摆明了要告诉所有人，庆氏准备打仗了。为了保护罗兰的安全，庆诊还专门给他派去了一支特种营做接应。这特种营的配置夸张到离谱，光是携带着山青的装甲车就有四辆。山青，庆氏独自研发的高射速重机枪，金属风暴中的佼佼者。当初几辆携带山青的装甲车就能把实验体打得不敢露头。此时罗兰的车队抵达91号壁垒闸门外面，这里已经聚集了壁垒内部的所有官员以及附近军事驻地的部队主官。大家临街站在道路两旁，壁垒内的秩序司甚至还专门把流民的窝棚清理了不少，还组织流民进行了大扫除。秩序司甚至还为这次大扫除制定了标准，无死角，无蛛网。为了让流民看起来干净一些，集镇上和额外配发了净水，就是为了让流民们洗脸用的。这一切俨然一副标准接待上级领导的操作流程。虽然庆诊上位后执行的政策相对开明，庆氏领地内流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但财团就是财团，从本质上来讲，不论庆诊罗兰是个怎样的人，都无法改变庆氏的财团属性。改革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时值傍晚，这些官员看着罗兰的车队越来越近，所有人都堆起笑脸来。大家都是假笑高手了，还不至于假笑一会儿就出现脸部肌肉僵硬的状况。只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罗兰所在的车队在经过壁垒大门时并未停留，而是径直地从敞开的大门冲了进去，留下那两排官员吃了一嘴的灰。官员们面面相觑，大家心想这位是怎么了，不下车也就算了，起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可是他们看着后续一起进入壁垒的特种营车辆，谁也没敢真的说什么。罗兰在庆氏之中的地位极其超然，头上的头衔就有一大堆，庆氏主席团秘书长、庆氏军事委员会荣誉主席、庆氏商务事业部执行董事，反正头衔就是怎么玄乎怎么来。所有人都很清楚，如果这世上还有什么庆诊在乎的人，那罗兰必然位列第一，光看着出行的阵仗就没人可比。壁垒城池外所有官员看着罗兰车队绝尘而去，他们赶忙喊来自己的秘书和司机， 快快快，开车跟上。 这会儿坐在前方越野车里的周琦嘀咕道， 你这尿性是真没变啊，一点面子都不给别人留的。 你和庆诊当初做人做事但凡能够圆滑一点点啊，也不至于被那群老头子们这么针对。 那群老头子们现在在哪儿啊？ 还能在哪儿？那些老头子们可是周琦亲手杀掉的呀。罗兰坐在后排目视前方，他随口解释， 我在北方巡视不是为了和这些人做朋友的，而是来做事的，如果事情没做好，那跟他们交朋友有什么意义啊？ 哎，这可不是交不交朋友的问题，这是结不结仇的问题啊。 这就是你最大的毛病，老是想着谁也不得罪，但你又不是黄金，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啊？ 大部分人喜欢不就行了？ 庆诊掌管着偌大的庆氏，我作为他的部下，黑脸当然要我来唱，好人当然要让庆诊来当。若是我四处做好人，庆诊还如何收买人心？周琦啊，这名利场中总要有人去做坏人的，我只需要把事情做好，把这些人收拾好，等庆诊需要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可堪大用就行了。至于他们恨不恨我，那是他们的事情，反正他们也拿我没什么办法。 其实这些道理周琦不是不明白，他很清楚罗兰就像是庆诊手里的一把刀，而且还不是庆诊要他当这把刀，是罗兰自己要当，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庆枕的权力足够稳固。只是在周琦看来，一个人怎么能只为别人考虑却不为自己考虑呢？现在看来，庆枕与罗兰亲密无间，可如果有一天庆枕变了呢？当庆枕不再偏袒罗兰，到时候恐怕想要对罗兰落井下石的仇家会多不胜数吧。周琦看向罗兰， 你有没有考虑过未来啊？ 你太小看我和庆枕了。 车队一路直奔壁垒内部的办公大楼，罗兰下车后一马当先地坐在了大堂里。楼内的官员们诚惶诚恐地伺候在罗兰身边，而那些前去迎接他的官员则满头大汗地追了过来。一般情况下，胖子总会给人一种额外的亲近感，然而如今的罗兰给人更多的感觉是魁梧与强壮，这就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震慑力。一排排官员们老老实实地站在罗兰面前，大气也不敢喘，生怕自己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才惹得这位大爷如此强势。罗兰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笑眯眯说道， 各位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用这么害怕我嘛。 大家低着头不说话，然后彼此心想，只有傻子才会接这种话茬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行了，闲话不多说，查验完91号壁垒之后，我就要回111号壁垒了，把我需要的文件都拿过来吧。你们应该也听说了，92号壁垒里的人在储备粮数量和资产盘点上糊弄了我，当天这人就被枪毙了，所以你们拿来文件之前自己先想清楚该怎么把水分去掉，这是对你们好。 一名官员听到此话连连擦汗， 您放心，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小李，赶紧把出入库抬账给罗老板拿过来检查核验。罗老板，我们这边工作呀确实很扎实，您检查完抬账之后啊，我们可以立即启程去仓库里面检查的。 不怪这位官员慌张，罗兰来91号壁垒之前确确实实刚枪毙了几个人。前几天92号壁垒刚刚接到罗兰后，罗兰也是如今日一样进行了突击检查，连壁垒官员准备的晚宴都没有参加。官员们听说罗兰好美色，还专门给他准备了好几个陪客，结果罗兰直接带着特种营在仓库区搭建了临时军营，还对整个仓库进行了戒严封锁。好几天的时间里，整个临时戒严区都只准进不准出，直到罗兰把所有粮食军械给盘点完毕才算完事。好几个官员心存侥幸，心想只要把罗兰招待好就没事了，结果罗兰根本就没有给他们招待的机会，直接就把这些人给枪毙了。罗兰这一套操作下来堪称狠厉与毒辣，以至于消息传出来后，其他壁垒人人自危，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枪毙的倒霉蛋。按理说犯再大的罪也需要接受审判，可是私自动用储备粮与军械是直接上军事法庭的，而罗兰还有一个头衔，就是庆氏军事法庭的审判长，这货走到哪儿哪里就是巡回军事法庭，按罗兰的操作有啥罪当场就审判了。听起来非常儿戏，但罗兰真就这么做了，你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呀。至于法庭裁决文件什么的，罗兰后续让下属慢慢补齐就行了。经罗兰这巡回法庭处理的案件有一个共同点，被告人都没有申辩，而且死刑率100%，基本是被告人还没有来得及申辩人就没了。其实罗兰也知道这么处理会让大家害怕，不利于秩序的稳定，但他没办法了，庆氏战备已经高于一切，特殊时期必须用特殊手段，不然庆臣也不用让他来核验储备粮和军械呀。一般需要罗兰出马搞定的事情就说明已经很棘手了，此时台账 已经全都抬到了罗兰面前，可这位罗老板看着那些满头大汗的官员却忽然笑道， 行了，知道你们这三天已经尽心尽力了，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把标准仓都给我填满也算不容易了，仓库我就不去了，好自为之。 说完，罗兰竟是直接起身上了办公大楼外面的越野车，匆匆的来又匆匆的离开。这一幕把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大家心说，您这是图的啥呀，风风火火的来又风风火火的走，连台账都不看一眼吗？然而几个知情的官员则是一辈的冷汗。 看样子问题解决了。 当然，其实来之前就已经解决了，但该来还是要来啊，起码给他们长点记性，让他们知道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事实上，罗兰在92号壁垒里所做的事情不过是立威而已，关于枪毙的事情还是他自己通过情报部门散播出去的，如今整个庆氏情报机构都在罗兰手中，他做这种事情简直得心应手。在罗兰今天抵达91号壁垒之前，他就已经通过内部情报部门得知，这些壁垒官员迫于死亡的压力，临时自掏腰包采购大量粮食，填满了每个粮库标准仓，而且这些人还是秘密买的高价粮，不敢让人知道。有些关于当初倒卖粮库里的粮食时用的低价，如今买回去却是用的高价，一下子就把这些蛀虫给掏空了，疼得他们只想吐血。而罗兰临走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小动作我都清楚，别以为这庆氏里能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这么做也是警告他们以后别再玩这种花样，不然枪毙就是下场。 整个庆氏那么多壁垒，一座座盘点过去耗时太久了，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多时间，所以与其我们去查，倒不如让这些人在恐惧的压力之中自查。 这套操作有三个关键点，一是要杀人立威吓到其他人，二是要给这些人机会，告诉他们这次只要你把粮食给老子补上，老子可以当以前的事没发生过，三是要让这些人明白我的眼线遍布庆氏，以后老实点。一套组合拳下来，整个物资储备系统立马天朗气清。至于那些仍旧死活都不肯补上储备粮的官员，罗兰自然也有办法查清楚。不得不说，庆氏统一西南后，虽然庆枕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但庆氏之中确实还一直缺一个恶人的角色，这恶人就是要做庆氏之主不能去做的脏事，杀庆枕不好下手杀的人。这大概也是之前庆氏里一直都设置影子这种身份的缘故，一个财团总会有些见不得光，落一身污名的事情需要影子去做。庆枕之前便是庆氏的影子，如今轮到罗兰了。虽然谁也没有明说过罗兰就是庆氏的影子，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了罗兰这样的沙胚库吏存在，各个壁垒的官员都要夹起尾巴来做人了。 庆枕专门让我走这一趟，说明问题应该很严峻了，危险就在眼前，我必须让这些人都怕我，他们才会好好做事。有时候我也想怀柔一些，但形势不允许。 行吧，你们兄弟俩有自己的处事之道，我也懒得多说什么。哥哥为了弟弟去当恶人做恶事，你自己都不在乎，我一个外人还说啥呀？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他们可是专门准备了好些个美女来招待我们的，你要摆姿态就摆姿态，你让他们直接把美女们领走是几个意思啊？我天天负责保护你也是很辛苦的好吗？ 周琦，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周琦差点就吐血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都干过什么，现在跟我装什么大头蒜啊？ 周琦，你并不是外人，我和庆枕都拿你当最好的朋友兄弟。 少跟我在这煽情，我只认钱。 钱我们该给多少就给多少，跟你说这个又不是为了省钱，只是希望你别老拿自己当外人。 少来忽悠我， 嘴上说拿我当兄弟啊，结果庆诊的行程和计划还不是瞒着我。 这是两码事儿，庆诊他有他的打算呢，他的行程与计划不光是瞒着你，有时候连我也一样瞒着，不是见不得人，而是他有必须保密的需要。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敌人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可怕。 光嘴上说说谁不会啊？ 你以后会明白的。 此时就在庆氏111号壁垒银杏山上，一支庆氏步兵旅拱卫着整座银杏山庄。这是真正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守备之严密简直令人发指。其实庆氏庄园已经很久没有来过这么多士兵了，只是今天有点特殊，庆诊回到了这座巨大的宫殿。庄园的守备是外紧内松式的，从外面看去，所有人只感觉这恐怕得派来一支装甲部队才能打进去了。然而内部庄园里却并没有多少守备军人，甚至主楼内一名守备军人都没有，只有庆诊的心腹许蛮在陪着他。没有佣人，空空荡荡的主楼里回荡着钢琴声。庆诊身穿白色西装，坐在大厅里的钢琴前面，手指在黑白琴键上游走，自己却紧闭着双眼。他没有看谱子，似乎那么长的一段音符早就牢牢刻在他的脑海里了。曲调激昂，但庆诊的神态却平静。若是其他人看了会觉得有些奇怪，但是许蛮早已习以为常。他很清楚庆诊并不是没有内心波动，而是对方仍旧处于一种完全克制的状态，就像是对方为了庆氏的未来必须要克制自己现在的喜好情感一样。为了更清醒的思考，庆诊必须比其他人更加冷静。这时轻微的击扩声打断了钢琴声，庆诊背后一处摆满了书籍的架子被人推开，露出里面的砖石密道来。副客体庆慎从里面笑着走了出来。 小教授的第三章，我也喜欢这首曲子。听火主内部猜测说，小教授就是清河那位创始人。不过这好像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所以没多少人在意。不过他的谱子能在灾变中流传下来，真是一件让人感到庆幸的事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在火种还听钢琴曲？ 庆诊缓缓合上了钢琴杆。说话时，许蛮就站在庆诊身边，双眼紧紧地盯着副客体庆老三。虽然对方与庆诊的长相完全一样，但许蛮真的很难对一个副客体产生什么亲切感，并且他心里总是充满了对副客体的防备。庆老三看了许蛮一眼，然后对庆诊笑道： 你看，这都过去这么久了，但大家看我的眼神还是如此的警惕。果然在阴谋中诞生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而错误的开始只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其实庆老三总结得非常准确，若他不是诞生在火种，或许大家看他就会是另外一种眼神了。 哼，你还在乎这个？当然在乎呀，想要融入这个团体自然就很在乎大家的目光了呀。哎，对了，回答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我在火种时接受的训练是全方面的，可不只是军事。你会弹钢琴吗？ 不会。 你在资料里是不会弹钢琴的，所以火种压根就没让我学过。哎，话说你什么时候学的钢琴？我怎么不知道呢？ 哼，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来吧，今天我们先下棋。 你今天见我就是为了下棋？ 没错。 说着他便让许蛮取来了围棋的棋盘与棋子。银杏山庄之豪华超乎想象，它的豪华不只是体现在装潢，还有它内部的功能以及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日常用品，其中就包括围棋。宽阔的庄园大厅里， 庆老三与庆枕在飞凤水晶灯下面席地而坐，地上的黑灰相间的大理石非常光滑，甚至能倒影出他们二人。坐在这样的大理石上，让庆老三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湖面上。大理石材打理得比想象中还要复杂一些，很多人以为大理石铺好了就能一直光滑如新，事实上大理石想要保持这种效果还需要人工与药水来打磨。在黑灰色的湖面上坐定，庆老三感慨， 庆氏的那群老头子们还真会享受啊，180颗黑子用墨玉，180颗白子用和田玉，棋盘都是红木镶金线的。舍本逐末而已，我跟他们下过棋，结果一个个棋艺烂如幼童，我如果棋艺跟他们一样，一定不好意思用这么名贵的棋盘。 哎，言下之意是你现在用这么好的棋具是因为你配得上它？ 当然。 庆枕面色丝毫未变，这次庆老三没有反驳，在他眼里，眼前这位静坐着的庆枕可能就是这世上最会未雨绸缪的人了，如果掰开了细数，那就是这世上眼光最长远的人类。这样的人下围棋厉害并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事情。许蛮在一旁看着，其实他见庆老三的次数也不多，这段时间许蛮也总结了一下，自家长官庆枕还是要更加沉稳一些，反观庆老三则话多，小动作多，性格更加活泼。庆老三察觉到许蛮的眼神便笑了起来， 我能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话太多了？ 许蛮没有吭声，这种场面哪有他插话的份儿呢？ 按说火种给我模拟过庆枕的成长环境，我俩性格就算不是一模一样，那也得像个六成才对，可后来我发现我竟与庆枕的性格相去甚远，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我身上背负的东西没有你这位长官多。 许蛮愣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庆枕，却发现自家长官并没有反驳对方。 你知道吗，这偌大的庆氏以及这西南百姓其实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他们今天能不能吃上饭，明天能不能吃上饭，我也根本不关心。另外王氏会如何对付庆氏，人工智能到底有多恐怖，庆氏到底能不能赢，这些我都不用考虑，若是这些事情变成我的责任，我也开朗不起来啊。他为了不让人工智能察觉自己的意图，明明是个内心喜欢说话喜欢种花的人，却硬生生远离人群，不让外界对他有清楚的判断，长久以往会憋出毛病的。 庆枕平静地看向庆老三， 少说点。 庆老三耸耸肩膀， 怎么还不让说话呢，我应该是最了解你的人了，现在你这副表现分明是面对王氏连三成胜算都没有的样子，我觉得你也不用老瞒着你的下属们，不然他们会很担心的，其实面对那种存在三成胜算都已经很高了，虽然我都不知道你这三成胜算从哪儿来的，让我去面对这种敌人，我恐怕一成胜算都没有，这大概就是我不如你的地方。 祸从口出。 行行行，我不说了，怎么还威胁人呢？ 许蛮沉默不语，他清楚地意识到庆老三说的没错，他很久以前便开始追随庆枕了，过去的庆枕长官虽然有名将风度，但私底下还是个爱笑且能开玩笑的人，如今庆枕忽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庆枕给许蛮的感觉像是更加威严了。原本许蛮心想，这应该是上位者的共性吧，长官变成了庆氏之主，自然要有威严，但现在许蛮才明白，是因为庆枕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东西，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庆老三所说的三成胜算有关。许蛮想不明白，在他眼里无所不胜的庆枕，面对王氏竟然也只有三成胜算。 一成。 庆老三愣了一下， 你也只有一成胜算吗？ 这时 庆枕将装着黑子与白子的旗筒拉到自己身旁，然后竟是自己左手执黑旗，右手执白旗，与自己对弈起来。他每一步都下得很慢，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然后又越下越快。庆老三看出了端倪， 这是谁下过的棋局啊？你今天专门喊我过来，其实是为了让我看别人下过的棋局？ 嗯， 这是曾经人工智能与人类下过的棋局。看来你并没有把王胜之当作对手，你的对手是王氏的人工智能。王胜之时间不多了，我猜他已经熬不了多久了，甚至都熬不到庆氏与王氏正式开战。 这句话里透露了太多的信息，起码这算是庆枕第一次承认自己在王胜之身边安插了间谍，完全知悉对方的病情。 这不是好事吗？王胜之只要死亡，那王氏这战车便会立刻熄火了。 许蛮听了这句话也觉得有道理，毕竟王氏这架战车的方向全都是王胜之来指引的，只要王胜之这个人没了，那王氏自然而然也就停下来了。但庆枕摇摇头， 不会停的，会有人工智能来帮他完成这未竟的事业。而且你们都小看这个人工智能了，它不是一个工具，我怀疑它现在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意志甚至文明。啊？为什么？因为王胜之似乎并不知道庆氏曾失踪过2000个纳米战士。 如果那个人工智能只是王胜之手里的工具，那没理由他会有事瞒着王胜之。庆老三总觉得自己虽然是庆枕的复刻体，双方拥有着同样的智商，他的知识面甚至要比庆枕更广，可是在战术思维层面，他却总是在追逐庆枕的脚步，而且从未追上过。很多人习惯性的将王氏与人工智能并为一谈，然而庆枕现在却已经将那个灵当作一个独立的存在。 需要如此重视一段程序吗？当然，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游戏，而这场游戏里我们已经输了先手。如果我早点从西南战争里抽身去纵观全局，那我就不会继续开发纳米机器人。一段程序或许还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当他有了纳米机器人，手里就有了武器。我从来都不敢小看人工智能，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思维维度。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